比南朝鲜情报院集体引诱和绑架的我国受害者家属23号把抗议信写给南朝鲜情报院。信里指出，现在心爱的女儿这个时刻也被拉到连一点狗肉都没有的不毛之地南朝鲜，监禁在单人牢房里，苦苦叫喊父母兄弟，流着眼泪而挣扎，想到他们就禁不住热血沸腾。现在南朝鲜情报院继续放出什么自由意志、憧憬等蓝言，以图掩盖特大型犯罪野蛮行为，这是侮辱无比纯洁的我们女儿的厚颜无耻的行为。我们的女儿是在恩惠的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蒙受比亲生父母都不能给予的深切关爱和恩惠，一直享受幸福而成长的纯洁的姑娘。全世界对南朝鲜情报院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野蛮行为感到惊愕，南朝鲜情报院再也不要以寡廉鲜耻的诡辩歪曲犯罪野蛮行为真相，而要立即对公然绑架并拉走的野蛮行为屈膝谢罪，不要强迫我国女儿归顺，也不要强加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而要立即把他们遣送到父母的身边，祖国的怀抱里，立即采取措施，以使我们父母直接和女儿见面，还把参与这次引诱和绑架行为在背后操纵的天下头号歹徒移交给我们父母的手里，以100次、1000次报仇雪恨。